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92节，用妻妾语为父母训。93节，得身亡故，口是心非。我哋睇呢两段，先睇下回篇里面嘅注解。妻妾之语，今而易入；父母之训，正言难从。妻妾之语，未有不与父母之训相违者。世人所以孝虽于妻子也，父母阅历既多，见事必当，爱子犹切，为谋必就。岂有年少女子而所见反胜于老成练达之人乎？是理亦然，不但为劝孝说法也。这段话在现在的社会一般讲是敏感问题，尤其是在现前的社会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学佛的同修女众超过男众，成就亦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感应篇写成的年代是在古时候，我们亦知道远古时代亦有贤妻良母，据同古德所讲的有没有违背，我们要明白社会大众是一个非常复杂，现在复杂，以前亦复杂。我们读到那些敏感的词句，一定要用智慧去衡量，我们要将它的意思广泛引申。凡是自己亲爱的那些人物，多数容易感情用事，感情用事就是非利害得失，往往就疏忽了了。所以应该点学法，佛菩萨教我们，古圣先贤教我们，越亲近的人，时时接近的人，越要有理智，越要冷静。在言语行为之中，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如理如法的辨别。亲疏要等同对待，这种事情 讲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这种是属于修养上的问题。父母没有说不爱子女的，古时候的教育，无论是家庭，无论是社会，古时候没有学校，多数是私塾，教的都不外乎伦理道德。就算在娱乐方面，我们看看古时候那些戏剧，古老的昆曲，到以后演变的京剧，甚至地方戏曲，各位细心去观察，它的内容不外乎忠孝节义。为大众宣扬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。在那个时候教育不普及，但是那种教学用娱乐的方式来表达，对世道人心产生很大的作用。所以中国以前那些戏剧、舞蹈、音乐都是教学的手段，它不是娱乐，和现前这个社会完全不同。所以老年人没有说不关心底下一代，不单只是自己的儿孙，对整个社会所有年轻人都能关怀，总希望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有进步，比我们这一代更幸福。这种是绝大多数人都有的那种心态，都有那种理念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社会那种理念可以说非常非常淡薄，我们所感触到的是自私自利，只有自己没有人地了，甚至只有今日无听日。所以你想想，这是几咁可怕的思想，几咁可怕的行为呢？但是一个读书明理的人看到我们点处在这个时代，点帮助这个时代，那就不明理不得，不明法道不得了。法道有善有不善，点先能劝导社会大众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那就要高度的智慧了。在行持上要高度的艺术，我们不认真努力不得。现在做父母的理念教学未必是正法， 鼓励仔女升官发财，谋取一家的利益。这些观念都有问题。现在有几家做父母的人劝勉仔女，牺牲自己服务社会，已经不多见了。古人懂得舍己为人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为父母分，应该将它讲成为圣人分，为佛菩萨祖师大德的分悔，我们以这些为标准。在佛法里面最低的标准是五戒十善，如果讲得周全一点，正业三福就非常之好。所以亲近人时时在耳边甜言蜜语，我们要想想他所讲的所做的同佛菩萨的教诲相不相应，如果不相应就不好接受，所以要互相勉励学佛。皈依佛法，那就正确了。一定要知道人生苦短，我们时时看到亲朋好友故旧之交，年年月月都有凋零的，警觉性高的人真是触目惊心。时间过得非常快，转眼自己就是老年，就轮到自己了。那个时候我们怎好？不学佛的人对来世他怀疑，他不会肯定。学佛的同修对这种事情大致上都能肯定，人绝对有来世，这一世时间短促，来世时间长。能想到来世，那个人就有智慧。在这短短数十年之中，受点苦算什么？一定要懂得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为来世着想。世间第一善法是佛菩萨的教诲， 点解称佛菩萨的教诲做第一善法？佛菩萨是彻底觉悟的人。对宇宙人生真相究竟圆满的明白，那是一般人比不上的。他的话真实，他的教导无错，我们能信能接受，那你有福了。那种福报是真实的福报。佛家常讲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逢。佛菩萨是真善知识，我们遇到之后一定要亲近，不要轻易放过。我时时劝导大家放弃自己的成见，放弃自己的想法、讲法、做法，随顺佛菩萨的教诲，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空过，这一生就不会堕落。建大功立大业，大功大业是指宏法利生。首先要成就自己的德行，成就自己的学问，当然就必须要仰仗三宝加持。只要我们真正发心，真正肯做，一生佛菩萨照顾，这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绝不要为自己着想，佛菩萨都和你安排了，你自己有什么好想的？自己全心全力做宏法利生的事，咁先相应。下面一节，得身忘故，口是心非，呢种系大恶。注解里面讲得好好。小儿依服器用，大儿凭情亲儿。古人常讲，朋友是老的好，我们亦不可以说新交的朋友不好，但是交新朋友将以前的老朋友疏远，那错了。那是社会大众看到你寡恩。人不忘本，人时时念旧，从这个地方看到你心底厚道、老成。在社会上 真正得到帮助的。老实说，老朋友啊，交情深，念念不忘记故交，培养自己的厚度，心口尤其要相应。你看佛在无量寿经一开头真的是教我们修行落手之处，转恶为善的起点。佛教我们善护三业，第一句就教我们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。我们在新加坡看到许哲居士，在这里很多同修你们都见过，101岁的年轻人，他今年101岁，看起来也不过就四五十岁，身体这么好，他怎修养成功的？一生没有烦恼，一生没有发过脾气，一生没有见过人家的过失。所以无量寿经佛所讲的善护口业不讥他过，善护身业不率律儿，善护意业清净无染，他这几句话都做到了。虽然他不是个佛教徒，他亦未读过佛经，但是人家做到了。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，他做到了。我们去访问他，跟他谈过，他所见的是自己过，不见他人过。同人地相处，相处不来回头想下，我自己做得不够好，从来没有讲人地不啱我啱。他是个修行人，我们现在修行为什么不会成就？我们起心动念是人地不啱我啱，各位同修冷静去想下，到底边个啱边个唔啱。佢里面有大学问喺度，佢嘅义理好深好深。善财童子53参，我们细心观察他是怎学的。善财童子能一生成就，就是不见世间过，只见自己过，不见世间过，所以日日能反省， 能改过，能自新，一生成佛了。我昨日同各位讲，我讲嘅系真话，顺境逆境都系修学成就嘅好环境，善人恶人都系修行人嘅真善知识。点先修行功德圆满呢？顺逆境界，生平等心，我哋嘅真情清净平等，从边度修？顺逆境里面修。善恶系人事上修嘅，从佢里面入不二法门，我哋先得大圆满啊！时时谂到《坛经》上六祖所讲嘅，我哋如果讲顺境逆境，咁六祖一定会咁讲。顺逆系二法，二法唔系佛法，佛法系不二法。善人恶人，善恶系二法，二法唔系佛法，佛法系不二法。你要从呢度去体会。所以乜嘢系大乘佛法？多元一体是大乘佛法，有没有顺逆，有没有善恶？有，多元的，但是多元是一体的，我们从多元能证得一体就成就了，你就入不思议解脱境界。至于多元契入唔到一体，你系凡夫。换句话讲，你出唔到六道轮回，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无不是业。咁麻烦大啦，业就咁果报啦。你如果入一体，就得解脱，超凡入圣。关键喺呢度。希望大家多想下怎样契入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。